做人越简单，生活就越宁静。心有多宽，人生的路就有多宽。生活就是如此，它不断地将礼物送到你的手中，而接不接受就在你自己。当然，机会也不是靠等来的，总是等待机会，就会失去机会。慢慢地才知道，坚持未必就是胜利，放弃未必就是认输，给自己一个迂回的空间，学会思索，学会等待，学会调整。人生没有假设，当下即是全部。背不动的放下了，伤不起的看淡了，想不通的不想了，恨不过的抚平了。只要路是对的，就不怕路远。淡然于心，从容于表，优雅自在的生活。追求就会有失望，活着就会有烦恼。不要把什么都看得那么重，人生最怕什么都想计较，却又什么都抓不牢。失去的风景，走散的人，等不来的渴望，全都住在缘分的尽头，何必太执着。该来的自然来，会走的留不住。放开执念，随缘是最好的生活。一个人的理性不在风平浪静时，而是众生喧哗时。一个人的慈悲不在居高临下时，而是人微言轻时。情侣间的尊重不是闲情逸致时，而是观点相左时。夫妻间的恩爱不在花前月下时，而是大难临头时。静寂如水，叶落听风响，此刻风从了柔软，云淡起涟漪，荡起青丝几缕，或轻雅略带着几许飘逸。正值花开好时节，然忧郁而落，点缀了素裙，却招惹了斑点，流连于耳之深侧，萦绕而盘旋。上观叶绿，反复承载不了鹿的心事，低落摇起了一词的心事，映照着那朦胧的你。一件事你期望太高，你就输了；一份情你付出太多，你就累了；一个人你等得久了，你就痛了。记住，生活中没有过不去的难关，生命中也没有离不开的人。如果你不被珍惜，不再重要，学会转身离开。你可以哭泣，可以心疼，但不能绝望。今天的泪水会是你明天的成长，今天的伤痕会是你明天的坚强。幸福是用来感觉的，而不是用来比较的。生活是用来经营的，而不是用来计较的。感情是用来维系的，而不是用来考验的。爱人是用来疼爱的，而不是用来伤害的。金钱是用来付出的，而不是用来衡量的。谎言是会被击破的，而不是能永久掩饰的。信任是用来沉淀的，而不是用来挑战的。当你心疼一个人的时候，爱已经住进了你的心里。爱是一种心疼，只有心疼才是发自最内心的感受。温柔可以伪装，浪漫可以制造，美丽可以修饰，只有心疼才是最原始的情感。有人夸你优秀，便有人说你不过如此；有人说你随性，便有人说你装纯；有人说你实在，就有人说你虚伪。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你。你每次因为他人的三言两语而停下自己的脚步，每次因为某些人始终不能认可你而闷闷不乐。可你在最后的最后终会明白，你的人生冷暖都是你的。你好，我是七月，很开心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你们一路的陪伴。 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喜鹅 FM 等你哦。 想你的雨夜车窗起雾，手机写完了名字在哭，我可以勉强做主试图大度，却说不出你婚礼的祝福。曾经的我们也被人羡慕，丈量过夜色笼罩的路，那一棵很高的树在不远处，在他面前停下过脚步。我对你有何止是执迷不悟，眼泪偶尔会莫名的狂呼，所以会忙忙碌碌将爱麻木，可突然会想起了全部。我对你有何止是执迷不悟，所有的纪念日记得清楚，庸人自扰的舒服狼狈掩住，突然还会想起了全部。我对你有何止是执迷不悟，眼泪偶尔会莫名的光顾，所以会忙忙碌碌将爱麻木，可突然会想起了全部。我对你有何止是执迷不悟，所有的纪念日记得清楚，庸人自扰的舒服狼狈掩住，突然还会想起了全部。